最近通胀咁犀利，25蚊做得啲咩啊？ 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啊。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 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唔快啲打嚟8101-1183报名？ 既然我哋知道人同灵体都会四处走嘅话，又睇下呢次啲灵体会去到边度？ 我喺个二眼望出去咧，即系话嗰个锁匙，嗰、那个叫匙用咩？ 防盗眼， 防盗眼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系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只手咧，就鬼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即系同埋佢系拧头叫我唔好开门，同埋佢嗰个样变咗系好凶嘅，我真系唔敢开门，我净系话俾佢听，佢未翻，佢唔喺度。 听讲人讲潘少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 第二節返嚟啦，咁就頭先講 提 過下就 嗰 個廣州嗰個係啦，即係春節列車嗰個安排啦，咁啱啱呢個新鮮出爐啦，咁今年呢就整咗啲新嘢啦，因為上年有冰災嘛，仲記唔記得？係咁、然之後跟住就即係話 上 八萬計人呢就滯留喺廣州火車站啦。咁、今年呢就終於搞啲新嘢啦，咁就所謂兩三樣嘢啦，所謂第一樣叫異地候車啦。咁、異地候車呢就係、就將每一日呢就會大約可以shift 50,000人到呢，就去咗呢個呢就喺廣州嘅琶洲車站，即係琶洲展館，即係我哋去睇呢個廣州家會新個係啦，都幾老嚟咁遠㗎，就要喺嗰邊上車。咁所以呢就啲民工啦，即係我諗如果大家識啲民工就提醒佢哋啦，即係今年買嗰啲車票呢就會，如果係有印住候車點琶洲嘅，咁呢記住就去返琶洲。因為點呀，即係呢我覺得呢就搞咁多花神呢，就啲民工就要最小心囉，因為如果你成日喺內地搭火車就知道㗎，即係尤其是喺春節嗰時候咁緊張呢，總有一啲人呢係會睇錯車站㗎，因為其實幾繁複下㗎，即係譬如我哋搭火車呢，你無論喺上海、喺北京、喺廣州，成日嗰啲咩北站啊、南站啊嗰啲就成日搞錯呢，你一去錯一個站呢，包保你就 miss 緊嗰班車，因為呢嗰個站南同北呢係爭好 Q 老年咁遠 㗎，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啲我試得多，所以咧就可以提一啲民工咧，就係咧既緊要睇清楚你嗰張車飛係咪喺琶洲啦。咁同埋咧就另外一樣嘢咧就叫做始發分流。咁始發分流咧就係將啲即係將一大扎嘅人流咧，大約佢而家預計可以每日咧就 shift 到大約都係4-5萬度啦。咁咧就會係去咗佛山、東莞同埋呢個深圳。呢幾大地方就喺嗰度上車北上，咁呢啲就以前未試過，即係以前就全部聚曬廣州火車站，咁、今年呢就將會係入係搭火車，係啦，就你就可能會有啲係可以係挑，即係可以選擇啦，可以喺佛山上車，可以喺東莞啦，可以喺深圳，咁呢個就都幾好，同埋呢就加咗好多啲即係電話訂票，佢講啦就話會加咗好多呢個車站啦， 即同埋賣票都加咗好多，即係譬如喺廣州你佢而家新加嗰啲呢，就我諗睇先，有喺番禺又有啦，喺白雲路嗰邊都有啦，咁加應該都加咗成五六個嘅。咁但係就設施就做咗喺度啦，咁睇下今年做嘅時候即係會唔會係會真係順暢咗囉。因為譬如話電話訂票嗰樣嘢呢，就以往嘅經驗就係呢，無論加幾多呢，嗰啲電話呢都係好難打得通嘅。咁即係你無論加幾多都係敵不過嗰啲人流呢，實在太多囉。咁但係今年即係唔知會唔會就係因為好多人提早返鄉下呢，咁唔知今年嗰個人流係點啦。即係呢個就真係要到時先知 啦。 係呀。咁但係就新嘅措施就。 佢一下子講咁多新措施出嚟，我就有啲擔心嘅其實。 佢唔做又唔得嘅。因為你去年都已經肯定見到，就係你根本廣州其實唔做走過唔做嘅。因為廣州車站根本冇，事實上冇可能。 就消化唔到嘅。 消化到嘅。係呀係呀。 但係我即係譬如有頭先嗰幾個咁嘅措施，我就覺得其實真係即係一下子咁多呢，其實佢哋嗰個管理模式呢，其實係混亂就好似係必然會出現啦。 係啊，你譬如舉個例，就如果你要去琶洲呢，咁佢而家佢就都會，即係佢就話呢個地鐵啦，即係廣州地鐵都會延長時間啦。因為你去琶洲呢，就除咗搭地鐵啦，同埋就係佢就話會喺呢、這個即係廣州火車站嗰邊呢，都附近呢就都會有啲巴士就 接駁過去 嗰邊。因為嗰邊就即係零係幾遠。咁同埋就又唔知嗰邊即係到時，因為你知道好多嗰啲民工呢，佢係會早好多時間去，咁喺琶洲嗰邊嘅安排係點呢，就又係一個咁同埋呢，就佢今年都做咗啲準備措施嘅，就係譬如話喺即係舊嘅呢個廣州交易會嘅展館啦，就都會即係嗰啲有啲地方呢，佢係安排咗，就係譬如如果到時真係好多，又好似上年咁樣好多人滯留呢，佢就會開放嗰啲展館出嚟呢，就係俾啲人入，即係就唔使你 過夜啊 街啦。 相對地 話名係咁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就係睇做出嚟。 相對地琶洲個地點就唔錯嘅，即係其實嗰度係可以聚都唔少眾嘅，嗰度因為其他地方又唔會好多高樓大廈，即係唔會好似即係廣州火車站咁。 嗰邊比較空曠啲， 咁多嗰啲咁嘅樓房已經做咗，嗰度好空曠，好多草地 啊。係啊，但係佢滯留嗰啲人就唔會擺喺琶洲嘅，即係如果滯留嗰啲咧就係擺喺譬如流化展館嗰啲咯，即係喺翻近翻中國大酒店嗰邊。 喂，反正 嗰度啲 就係上車。 唔係即係我講喺流化展館嗰啲咧，就佢就以防萬一，如果又係好多人上，即係買唔到飛啊，上唔到，即係好似上年嗰個情況，就唔需要你話即係瞓喺街度啦，即係唔使搞到成個廣州嘅大混亂咁，佢就會開咗啲展館，譬如話錦漢展覽中心啊，國貿嗰邊啊，咁嗰啲全部都會開放，即係有地方開放，就係俾啲人你可以入去打下地鋪啊，瞓啊咁樣頂住先。即係有下遮頭先。 反而問一下呢，係呢即係根據舊年啦，因為舊年叫做好景嘅時期啦。喂，如果啲民工呢要過幾月前走呢，啲廠即係啲廠長係咪俾佢走㗎？ 唔係，舊年第一樣嘢，舊年都唔係好景㗎。咁同埋以往嘅經驗呢，即係廠呢就都會即係會分批嘅，即係如果係有規模嘅廠呢，而家都好常係會分批，即係有啲就早啲走，有啲就俾你搭正走，佢俾你揀嘅。咁同埋有啲你係咪可以唔走，就俾你過咗春節先走。 喂，咁其實 咁都有嘅。 其實咁樣嘅， 但人真係好多㗎嘛，你知唔知？ 不如咁樣啦，你做乜啫？你不如過半月前啲飛平啲㗎啦，你跟住臨尾嗰三個禮拜加到兩三倍咁樣囉。 咁我就呢、這個我就答唔到 你 啦。你 焗啲人即係平買平飛做 咗。有個票價我就冇乜印象，因為好少嗰啲時候坐火車，但係總之即係如果喺嗰段時候呢，你話冇平飛我就唔知道，有冇即係提早冇平飛。 即係提早 但係炒貴飛呢就多到不得了嘅。 咪係囉。 貴飛呀同埋假飛呢好多。係啦。平飛呢咁我呢個我就以前就唔係太多覺囉。 明白。 係囉。咁呢個禮拜仲有咩可以講下， 喂，係咪有單深圳有單 深圳嗰單講下啦，又咁嗰單就保安㗎嘛。 又係推條絲擺喺嗰度。 係啊，嗰單即係其實嗰晚又係搞到好勁㗎。係 啊 即係保安成衙門，我都有啲朋友又係住喺嗰度㗎。咁嗰晚就聽講話睇足成晚㗎。 即係又係好大場面㗎，咁就幾千人㗎，即係圍喺幾個地方㗎，圍喺個即係交警中隊嗰、那個嗰、那個交警中隊嗰個大樓啦，仲、有即係石岩嗰個派出所啦，仲、有呢就係、是、交警中隊嗰個大樓附近呢有一個油站㗎，就係、是、叫石岩寶岩石油站咁樣㗎，即係嗰度即係如果好多香港人都好熟㗎，其實嗰度都咁，其實嗰單嘢就係、是、即係有嗱喺東莞呢就成日會見到呢啲情況嘅，就係、是、咧就會無端端，即係其實東莞好多鎮都會嘅，就係、是、擺 block 日光日白都會，就擺 block，就然之後咧就係、是、check 呢個摩托，其實咧就掃啲摩托嘅，因為大約年零前開始咧就禁摩 嘅。哦，呢、這個珠三角全部都有， 成個連埋廣州都係啦。咁咧就，但係咧個騎呢喺邊度咧？那個騎呢就係咧喺東莞嘅鎮咧禁摩咧就同廣州就嗱、廣州禁摩咧通常都係如果廣州有啲人可以指出我係咪錯㗎、即係廣州咧就比較多咧都係由翻公安交警去做嘅、但係咧嗰個東莞個騎呢之處就係咧其實表面上睇你好似覺得佢係交警做、即係交通警察做、但係其實入面咧有好多係啲流民同埋啲即係啲古惑仔嚟 嘅，假嘅真 係。係啦，嗰啲係做咩呢？嗰啲其實呢就係呢長期如果你喺東莞啲鎮度經營呢個摩托車呢，即係收你三幾蚊咁就坐一轉嗰啲摩托車司機呢，佢哋要交保護費嘅，就要交俾呢啲古惑仔嘅。咁然之後呢如果冇交咗保護費之後呢就會點呢，就係、是、每如果一有呢啲即係部落係查摩托嘅時候呢，佢會預早通知你嘅，就叫你唔好行邊啲路啦。嗰日做幾點至幾點唔好行。如果你冇交到保護費呢，咁你一經過呢啲站嘅時候呢啲部落呢佢就會截停你，跟住然之後就敲詐㗎啦。其實嗰啲錢嗰啲罰款呢，所謂罰款就唔係真係交到去政府度嘅。就係嗰啲古惑仔咧，就會同你收錢。咁通常就即係一掠就差唔多掠，等於佢哋個零月嘅人工到啦。即係差唔多，我諗1,800咁樣咯。 明白。 好折墮撲街嘅，即係係交警同呢啲古惑仔係串通嘅。咁呢單嘢嘅發生咧，就係、是、其實好似唔知上個喺九號左右啦。係 啊。 咁佢其實就呢個死者叫李國超。咁李國超就係、是、呢、這個人咧、就是，就係其實佢事後就話佢唔係揸摩托，佢嘅阿哥話佢唔係揸，即係唔係揸摩托揾食嘅。咁佢又唔知做嗰啲小工程機電嗰啲咁樣嘅，咁但係總之佢經過，咁住咧佢就自咗截停，佢可能嗰日係兼職嘅，佢唔知好似幫人哋兼職，咁佢就發覺如果停落嚟就唔掂㗎啦，咁咧佢就衝，咁呢個咧其實就好多大陸人都係咁嘅，喺廣州嗰啲又係咁嘅，咁但係我話點解廣州啲唔同咧，就係、是、廣州嗰啲就冇古惑仔嘅，你衝得過就過，衝唔過咧就好簡單，就冇咩所謂嘅，就俾佢沒收咗架車就 廣州 係 啦，就係、是、 即係以我所知 都係純粹係沒收咗架車，咁沒收架車咧，咁就跟住又係同嗰啲 即 係 起碼 出所嗰啲講係 啦係啦， 兩嚿三嚿咁就熟翻架車， 即 係 起碼可能 未必 啦，成始終都係好啲，雖然都係不知所謂㗎啦，呢啲咁嘅成呢啲咁嘅例就咁，但係總之即係喺大陸即係喺東莞嘅鎮就好麻煩啦。咁佢呢個李國超就好大鑊，就係咧佢衝就衝得過，但係佢再喺前十，即係佢衝過咗之後，大概十米到之後咧，佢就俾其中有一個即係交警執法人員啦， 用對講機， 就揾個對講機兜嘢就掟佢面。咁因為佢開個可能加埋佢開嗰個速度好快，咁佢就迎面就將佢成個人，即係總之掟中佢個頭，跟住然之後佢就成個人飛出去就話好似撞電燈柱啊之如此類，咁就瓜咗咯。咁佢瓜之後咧，就夜晚佢個大佬咧，即係去到醫院咧，咁就即係佢大佬講就係咧，用咗3個鐘頭，即係佢首先打就走去報警。因為喂，打你搞出人命啊嘛，咁好簡單就報警啦。咁佢打電話去報警嘅時候咧，就公安咧就話俾佢聽，呢啲係交警啊，唔關我事啊。咁你打去揾交警嗰邊啦。交警嗰邊咧就喂呢啲咧係即係嗰啲，唔係呢啲咧係市區辦㗎，即係嗰啲有啲叫做 我知啊，係啊， 村辦啫，唔知乜鬼啊，即係總之就分好多層嘅。咁總之就將佢點嚟點去，就搞佢3個幾鐘頭。直至到佢細佬瓜咗， 都冇人理，咁佢就興，咁佢就揦埋條屍，抬埋條屍，就即係連埋家屬，咁抬埋去呢，就燒、啊、就走去交警大樓就燒炮仗、啊、灑溪錢。咁、啊、跟住然之後呢，就嗰晚同埋第二日啊，搞足 日 嘅，係第二 日 啊，係啦，搞到第二日，再搞到第二日嘅，再喂，總之搞咗成兩日啦。 嗰晚 係啦， 通宵，跟住第二日咧就仲搞， 係啦， 搞到去咧，直至到去黃昏嘅時期先散。係 啦，最多人嘅時候咧，聽講係成有五六千人嘅， 係啊，因為 分 分 好誇張， 出嚟都係好誇張 嘅。咁同埋就係分咗好多地方咧，即係我頭先講就係交警大樓有人圍啦，就跟住呢個公安局嗰邊有人圍啦。跟住仲有嗰個保研車站嗰邊、啊、又有人圍啦，咁度度都講緊成千人啦、啊，一千人、二千人， 同埋幾激進啦、 啊、 呢次。 啲車啊，啲 警 車 啦， 消 警車啦、 啊，全部燒車啦、啊，掟玻璃樽啦、 啊。 咁而家最後收科咧，就係、是、聽講就係話交警嗰邊咧就話頂揾二十萬，即係賠住二十萬先、 嗯， 因為家屬就話要六十萬，咁而家咧佢就話賠住二十萬先， 又係錢搞掂， 搞掂都搞掂， 不嬲都 係咁。唔係咁啊，咁啊，而家叫暫時搞掂，咁即係話名啦，其實我諗都係咁樣收科噶啦。咁同埋咧就話明，即係同呢個家屬保證嗰條屍咧就一定即係又係而家就好興嘅，即係死人咧就我一定會 call 埋你哋約好曬時先驗屍、 嗯， 即係你唔使驚，無端端就燒咗佢，即係而家比較文明咗啲咯。即系呢样一定要保证，因为如果唔系尸都唔见埋噶，大佬系啊，就咁嗰阵时就真系死无对证啦，吓、 嗯、 咁、啊、即系而家就成日都有发生呢啲咁嘅嘢噶啦，其实就 唔系因为我开头咧，即系睇翻香港嘅报纸啦，佢系讲，即系佢冇你讲得咁详细，因为咧佢第一样嘢佢 miss， 即系佢冇报道啦，就系话根本上。嗰啲交警咧係同其他人咧有拉楞嘅，佢、就形容話咩咧？有個人揸住個單車，唔係揸住個電單車，咁但係咧佢係冇牌嘅，咁一衝過去，衝過之後咧，咁其中一個交警咧就揾個對講機一嘢抌咗佢頭，跟住砰咁就掛咗啦。咁然之後咧原因係咩咧？因為喺截停嘅時候咧，因為交警咧係冇槍嘅關係，所以就禮 就用 佢啊。跟住我心諗喂搞笑嗰單嘢。 唔係我哋知道嘅情況就係好多其實唔係交警， 你 第 一 即係呢個 更加清楚嘅情 況。其實係我覺得係要指出嘅問題咯。吓、啊，即系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好扑街啦。咁同埋即系石岩就冇咁多人嘅，嗰日聚几千人咧，其实就有好多其实隔篱附近嗰啲镇啊，即系譬如龙华啊、公明啊、水田啊嗰边嗰啲啊，就全部共标晒。 呢个先至我觉得值得又要讨论下，即系点解会近呢年一年到啦？其实个最终能力好鬼强啊，大陆即系你一有呢啲咁嘅事，以前其实你再早两三年，条尸劈咗喺地下路马路。行過都唔會點人嚟， 民憤咯、 啊， 我覺得應該 係。咁你其實呢一樣嘢其實真係阿爺真係要想， 因為平時喺東莞嗰啲即係執法人員係真係 係太 極度黑人憎啦，即係好多嘢啊！ 黑人憎都黑人憎咗成， 我成日都講啦， 幾十幾廿年啦， 即 係喺內黑人 憎。喺大陸好多地方都係咁啊，即係東莞尤是可啦，即係我都話大陸人咧就係咧，佢係一著起嗰套制服啊。吓，无论系食蕉啊，普通一个食蕉啊， 唔使讲火车站嗰个制服都已经， 或者系公安嗰啲咧，喂，佢就上身噶啦，即系所以话你话你啊，头先你讲话喂，点解嗰啲交唔系你话嗰个交警话佢冇枪，如果你俾把枪佢即刻就肥你噶啦，因为佢啲人系即系佢觉得佢一着住嗰套制服咧。佢就即係好似制服誘惑咁樣㗎喇就嚇鬼上身咁樣㗎喇啲人係覺得自己即係就要哈哈霸霸所以你即係平時做咗好多我咪上少講過就係、是、你如果得閒即係真係㗎你想開下眼界呢你就走上去廣州睇下嗰啲廣州好多嗰啲屋村而家好多嗰啲屋村嗰啲所謂叫物業管理物業管理咋嘛即係你香港物業管理算得係咩啫 咪 係咪先但你上去睇下嗰啲物管啦、 啊、 喂真係平過香港啲差佬啊真系噶，系经过啲档，咦？今日呢个苹果几正喎、啊？喂，嗱嗱嗱嗱晒咁啊，跟住就行人啦，系啦，即系跟住，然之后咧，有啲咩地方可以搵钱就搵钱噶啦，跟住咧拿住碌棍啊，喂，真系即系喐下就兜嘢就剥你噶啦，佢即系觉得佢自己就系公安嚟，喂，打佢系物管嚟嘅啫嘛，即系你系啊，真系好笑爆嘴噶，你有时唔好再咩，你有时走去商场嗰啲食蕉啊，都系咁样噶。啲實招都係，所以你即係如果你俾把槍，佢一定肥你嘅，嗰、那個商場實招都肥你嘅。 系好笑嘅，真系 好无奈，我唔识应。唉，我唔知点讲。 不过我又觉得其实咁多年嚟都系咁噶啦，呢啲咁嘅制服人员，咁多年都系咁啊。点解近呢一两，即系近呢一年度，你先至会？会咁大咁大嘅不满咧？ 有少少咁样讲翻嘅系你，即系我会咁样睇啦、嗯。你至少即系而家香港嗰扎咧，嗰扎 news 咧，你上到上边嘅时候咧、啊，你见到香港即系兜口兜面怼啲警察噶嘛，大佬。即系你游行嘅时候，你会见到噶嘛、嗯嗯嗯。第二样嘢就系正如即系杰斯讲啦，积压得太耐啦。同、 嗯、 埋、 嗯、 第三样嘢就系你基本上你。喂，我揾都捱到兩，即係我都叫揾到三，揾到三餐就算啦。我仲要俾你條友掠， 嗯， 已經差唔多冇得食㗎啦。而家， 即係我哋向香港嘅術語就叫警權過大咯、 啊。 所以你不，所以咪就係咁樣，你可以理解就係話點解上海嗰單楊街嗰個友而家都仲係英雄咁樣啊？即係嗰個鏟上， 啊、 即係鏟上樓度打炸嚟 Rambo 嗰個咧，而家死咗，但係佢仍然都係好似英雄咁啊！就因為之前嗰快感啊，哇！大佬即係一條友隊幾個公安嘅幾過癮啊，係咪先？咁即係呢個冇得講啊！即係係大陸你先可以見到咧，又係一啲係啊，警權過大。 咁好明顯㗎啦，絕對啦，過去即係、但係嚟緊絕對會有更加多呢啲社會問題發生囉。 成日都有㗎啦，其實即係我哋有個網友即係俾個 email 我都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即係有時睇呢啲新聞咪當娛樂新聞咁睇囉。即係你又好快有啲人就唔講㗎啦，因為有第二啲又冚住過嚟㗎啦嘛。所以我都建議一下，即係譬如你啱啱我係咪喺廣州買咗嗰本咩 市民禮儀手冊？ 我啱喺廣州買，我覺得首先呢本嘢真係即係阿爺出嘅書嚟講，真係越嚟越出得靚啊！即係燙金封面啊，燙銀燙金啊！咁同埋入面全部彩色印刷咁印得好呢，即係我覺得其實應該加返個 chapter 就係即係講下嗰啲實招呢，著制服嗰啲人員 應該應有嘅， 因為你即係到亞運嘅時候嚇親人啊，大佬。 同埋你應該，你譬如好似講返嗰單截車啊，你應該有個 course 上咗，有啲咩情況，有啲咩步驟做啊？ 當你截停， 唔係無啦啦，你都講 walkie-talkie 去掉 Q 人噶嘛？我加長， 就係話你啊，譬如話可能舉個例出嚟，就係話俾嗰啲實招聽，當你如果有人衝暴咯， 衝暴你咪調翻，你咪 係啦，千祈唔好攞 個 walkie-talkie 掟人， 即係好正常嘅諗法，你都係跳上嘅，你又再跳上一架警車度再追佢嘅啫，係咪先？ 唉，都係嗰句教育下啦，即係都係要教育下呢啲人咯。 你突然间你谂起就攞起个摩托车咁样， 咁啊讲下啲轻松嘢啦，仲有就即系呢个礼拜就仲有嗰个巩俐啦， 系啊， 阿巩俐 呢个咩事啊？ 转咗做新加坡人啊嘛， 系啊， 咁呢个就即系内地嗰啲网民就都 反应有冇？ 反应都几强烈嘅。咁即係大部分人都係覺得佢好似叛國咁樣啦。咁即係同埋新加坡嗰啲人呢，就聽講話做個調查呢，就六成嘅人都唔想佢即係 做新加坡人。 係呀，因為覺得佢哋嗰個感覺就係覺得只要你都係想借新加坡做一個跳板，咁就即係第日你都係遲啲有轉國籍嘅。咁同埋即係佢事完點解會轉新加坡籍呢，就係、是、因為佢嫁咗個老公㗎嘛。 佢老公。 咁個老公新加坡 人，新加坡人， 咁佢就唔知點解就轉咗新加坡籍，咁 正常嘅，你新加坡人嘅老公， 其實我都覺得好正常嘅， 係咯， 唔係即係我正常， 你嫁個美國人又係變咗美國籍， 我嗱攞出嚟講下咧，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大陸嗰啲網民就覺得佢好似叛國咁樣啦，咁同埋就即係因為咩巩俐比較特別，其實好多大陸明星咧。就都有即係都係外國國籍嘅，咁同埋因為中國唔係雙重國籍，即係你一轉咗係新加坡國籍呢，你就係新加坡人㗎啦。 中國國籍。 係啦，咁所以首先呢，即係巩俐呢就已經唔再係政協啦。咁、但係即係訪問，即係阿爺有官方有人出嚟講呢，就話唔係，其實我佢未轉國籍之前呢，今屆呢我哋都冇預佢做政協㗎啦。就唔係因為佢轉國籍，咁呢個就唔知邊個啱邊個錯啦。咁即係佢咁巩俐就以前做呢個政協嘅時候呢，就好出名呢，就係佢成日 Epson 㗎嘛，即係開真正大嗰啲咩，佢就成日去拍戲呀咁樣，佢就即係俾大陸嗰啲網民成日都嘈，即係就話佢唔去開會啦。咁我記得佢唔知07年又開就終於出嚟開會啦，咁就懶醒咁提咗兩個議案，咁跟住然之後一個關於環保，一個關於電影，咁啲人就提議案之後又話佢提嗰啲又冇 水平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即係只係因為佢個身佢嗰個江湖地位，所以啲人講好大反應囉、啊。因為其實即係可以噏下嘅就係噏少少就係、其實大陸有好多明星都有外、都係外國國籍、 其 實即係包括嗱我嗱最出名我諗有一個斯林高娃就係啦，斯林高娃係瑞士啊。咁、但我抄翻出嚟睇咧，我覺得有一個嗱，同埋好多係美籍嘅，即係包括啦小龍女劉亦菲啦，你應該知唔知邊個劉亦菲啦？嚇咁嗰啲都係美籍嘅，即係好後生嗰啲。咁我嗱有啲好騎呢就胡兵啊，胡兵我唔知你知唔知邊個啦，就是、一個好靚仔嘅小生嚟嘅，即係大陸都好出名嘅。佢係泰籍㗎喎，泰國㗎喎，咁呢個幾靚。咁嗱，仲有一個我覺得最騎呢係張鐵林囉。張鐵林你又知唔知邊個啊？ 我知邊個。 張鐵林就係做多成做皇帝㗎嘛。清即係呢個還珠格格呢，咁、應該有睇啦。 還珠格格做皇帝。 做皇帝嗰個就係啦。咁佢做好多都係做皇帝啊。咁條友長期住北京㗎嘛。佢係英國籍㗎。佢係唯一一個我揾到嘅大陸明星係英國籍，咁佢訪問佢嘅時候咧，佢嗰個仲騎呢，即係佢講嘅，佢話啲人問點解你要轉做外國國籍啊？咁佢話：我雖然係我係中國人，我係中國嘅，不過咧我轉國籍咧，係希望想多啲外國人咧認更加認識中國人。我頂佢即係咧，我想講咧，即係我覺得轉國籍係正常嘅，但我覺得咧，即係中國人嗱，我嗱，因為而家時間唔夠啦，即係我想講一個大家要思考嘅問題，包括可能有好多華僑嘅聽眾都聽緊我哋嘅節目，我覺得就係、你唔好成日喺度精神分裂，即係我覺得啲華僑嘅問題就係你轉咗國籍，你唔好成日喺度講外國啊！即係大陸啲網民都覺得撐啊拱你嗰啲話唔緊要嘅，轉國籍係唔緊要嘅，佢仍然係外國就得㗎啦。咁、你轉咗國籍又點去外國？即係呢個係一個精神分裂嘅行為嚟嘛？即係你唔會見到話奧巴馬一當選咗做總統，肯亞萬歲，係咪先？係唔會有人咁樣㗎嘛，大佬啊！即係所以我有個朋友最近問我，佢話：喂，會唔會第日有而家有黑人做總統，會唔會第日有華總？我一定唔會， 一定唔會， 因為首先冇一個華人當自己係美國人嘅，呢下先騎嚟啊嘛，係咪先？係咪先？咁啊，係咪唔夠時間講啦？唔夠時間講，我哋揾次繼續講。 下個禮拜 你有冇意見先？ 有，下個禮拜講樣好好笑嘅嘢俾你。 好啦，咁啊嗱，節目完之前咧，講講先。我哋下一個禮拜即係二十幾號啊？ 二十三。 唔係，等陣先啊，喂。 下個禮拜 六二十二號。 嗯， 系啦，咁咧，我哋会做直播，咁我会再喺人网嗰度咧，就会即系夜晚十点半， 廿一号， 唔系礼拜五先系廿二号， 睇咗日历，你话错，OK， 下个礼拜二十二号星期六，我哋夜晚十点半直播，系啦，咁咧就都会有封烟嘅，咁希望咧就嗰啲成日写 email 嚟话要打入嚟嗰啲，唔该你真系打入嚟， 系 ，OK， 咁就最后啦，又到我播歌时间啦，今晚唔使讲咁多嘢啦，咁咧我哋留翻俾阿周总周杰伦自己介绍自己嘅歌，咁嘅歌叫《稻香》嘅，OK， 咁下礼拜我哋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你们有多久没有听到虫鸣鸟叫的声音呢？这是我的最新专辑主打歌《稻香》，这是一首温馨且励志的歌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找回自己内心那份最朴实最真诚的感动。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曾经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在胜利的城堡是直到想的继续奔跑，我有微笑像是够的吗？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到 这首歌主要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我们每天打开电视看到很多人都在为生命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知足，更珍惜眼前的一切呢？ 接下来这首歌还有写到很多关于童年的记忆，这些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都是最珍贵最美好的。 太累，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觉得了。为自己的脸自信上升，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生活太难快乐，成长在田里，最近天天都累了，都在睡，都特别疯癫，天都怕了。想呢，我靠着大大量乘着风站在歌时的乐，不过期待的聪明中更精髓，阳光散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yeah、还记得你说家乡里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高难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会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记得你说家乡味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狗的猫，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 听到这里，有没有闻到稻香的味道呢？最单纯的音乐及文字，希望这首嘻哈民谣风的稻香可以为大家加油，努力过生活，珍惜一切，知足最快乐。 咦，任总都打电话俾大师喎、 啊。喺去年治安风暴发生前，其实基本上任志刚已经掌握晒所有嘅资料㗎喇。我成日都讲，你一个个唔信都得，官员啊，一定要信阿任总。咁啊，基本上嚟讲，其实佢去年好早已经 打一个电话俾你。 系啊， 我哋听阿任总讲啲咩先啊。 香港嘅银行体系系非常之健全嘅，流动资金系非常之多。資本充足率亦都非常之高，資產嘅質素亦都係良好嘅，所以咧我哋嘅銀行體系咧係冇問題㗎。 當錢啊錢缺錢不可以。 星期五11:30至12:30，大師 L 時錢錢錢打到嚟。 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衡是梁锦祥，三个唔同风格嘅人喺埋一齐，会擦出咩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00至11:30，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打破山头主义，拥护百家争鸣。揭开门户，打开心窗，集思广益，嬉笑怒骂，装鞋并作。问乾坤，逢星期三晚10:00至11:30，萧鼓声中，逢星期五晚10:00至11:30，萧若元陪你谈文学，论民生。